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观众，新年快乐，恭祝大家猴年进步。踏入了2016年，其实大家会见到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MyRadio 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持续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即刻上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 MyRadio 同仁感谢各位过去一年的支持，祝大家猴年平安快乐。 猴年普罗 MyRadio 新春团拜，2月21日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面，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玉敏踩场，大家见面啦。嗱，玉敏咧，今日大家要留意一下镜头。 今日咧就系2016年嘅 2月18号。唔系，我想讲一样嘢，就唔系个十八号，系今日你个服饰。 我服饰咪蓝咯。 咁大家冇留意到你 咪而家你睇到成个 Facebook 都系蓝，系咪？成個 Facebook 都係藍嘅，我今日去大埔其中一個街站係呢個蘭花系同埋普羅之友開嘅，咁我今日去一去嘛，因為我啱啱要去大埔做嘢，有個喺呢個丁角村有個啊嗰啲佛誕嘅嗰啲盤菜宴，咁我去一去，因為嗰啲鄉親有啲我好熟嘅，係嘛，咁啊又去丁角站嗰個，但正式我聽日先至開始去街站嘅。 哦， 因為聽日咧就立法會仲係辯論呢個施政報告嘅，嗰個所謂致謝動議嘅，咁我未講嘢嘅，咁我聽日咧講埋，即係佢係分五 part 嘅嘛，咁啊準加埋講30分鐘嘅，咁我一次過講好30分鐘嘅啦，聽日啊講完我就去街站嘅啦，係嘛？嗱，我先喺度宣佈一啲即係事務性嘅嘢啦嚇，咁啊大家都知道普羅同埋 MyRadio 個猴年嘅新春團拜咧就分兩場嘅。就是呢個禮拜日啊，即係2月21日就晏晝兩點同埋五點兩場啊。咁即係點解要分兩場呢？因為人多嗱，呢度擺唔到咁多人嘅，係咪？咁第一場兩點鐘咧，而家報名嘅人數咧就大約係我哋呢度可以容納人數嘅一半左右。咁即係話仲有即係20-30個名額。咁大家咧就即係嗱要嚟咧，你就報定名嗱，唔好 walk in， 一陣塞到滿嘅時候係嘛？嗱，如果你 walk in 咧。你最好之前一日打電話嚟啊 ，walk in 咁 嗰啲唔 登記啦，係咪？ 嗰啲唔算 walk in 啦， 即係嗰個唔係 walk in 啦咁所以嗱，兩點鐘嗰場咧就仲有大約20多個名額到咁五點鐘嗰場咧就基本上都差唔多爆噶啦，係嘛？咁但係你都可以報名係嘛？咁可能即係會有啲調動鬆動咧，因為我哋有啲人嚟一嚟佢會走嘅，係咪？咁而家喺度宣布就係嗱兩點鐘嗰場，咁大家咧可以而家呢兩日咧就因為今日禮拜四、聽日禮拜五、禮拜五、禮拜六你都可以報名嘅嚇，甚至乎禮拜日都得，係嘛？咁當然啦，唔通你嚟到我唔俾你入嚟咩？係嘛？冇可能嘅，咁所以就即係喺呢度提一提各位。咁另外咧就即係普羅同埋 MyRadio 咧，上次台長就正式宣布咧，上個禮拜四嘅應該係就正式喺即係呢度宣布咧嗰日咧就係因為。梁天琦喺呢個法庭出嚟啊，咁其實已經運咗幾廿個鐘噶啦，喺差館啊，年初一嗰單嘢，年初二凌晨就俾人拉噶啦啊， 咁即係發生嗰啲掟磚事件之前，佢已經俾人拉嘅。咁但係都係俾人告暴動罪啦，係咪？咁年初一、初二，咁啊初三、初四先出翻嚟嘅。初四咧就喺法庭出嚟啊。咁當晚咧，禮拜四就嚟我哋呢度做節目，係嘛？咁當時台長咧就代表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Radio 正式宣布咧，我哋係全力支持梁天琦喺新界東呢個立法會嘅補選。OK， 咁我哋坐言起行啦。而家咧即係聽日開始咧，大家就會喺新東見到我同梁天琦一齊影相嘅嗰啲橫額。啊、 所以你就成套蓝衫 系啦，咁你要配合翻先得啊，大佬系嘛？咁我哋啲义工，都系全部要着蓝衫噶啦，尽量吓去翻去抄啲咁嘅咁上下颜色嘅衫，全部，因为咧，即系好似阿大亨话斋，选举亦都选印象嘅。OK， 你话杂牌军咁样系嘛？即系点你都要有啲，即系有啲阵容啊，系咪？嗱，本土民主前線佢哋本身亦都有街站嘅，咁我哋亦都開街站，熱血公民亦都幫佢開街站，蘭花系亦都開街站，咁大家留意網上嘅嗰個通告係嘛？咁如果你睇到即係我哋開街站嘅地點你要嚟嘅，咁你就自己自動自覺，咁啊著一件啊 jacket 又好，乜都好 T-shirt 又好，就類似呢啲顏色嘅，係咪？我仲勁，我鞋都藍嘅，影唔到。 鏡頭俾佢睇睇啦，唉，因為得藍鞋啊， 幾犀利！ 人哋有藍牙，你有藍鞋啊？ 我想講一講咧，就聽日開始咧，我哋嗰啲街站啦我喺呢度講一講，咁跟住亦都會擺上網嘅咁就聽日禮拜五咧，我哋就主要就喺沙田嘅，就普羅負責嘅啊。其他嗰啲咧就等佢哋自己公布啦咁其實聽日連續呢兩日咧，嗱原本佢話一日佢哋只係我哋未參與咧，佢一日最多開一個街站嘅啫。一日開一個街站就死得啦，即係邊個識你梁天琦咧？大家知唔知新界東個選區幾遼闊先得㗎？係咪？將軍澳、馬鞍山、沙田、大埔、上水、粉嶺，係咪？几大地方啊？你话系嘛？净系你去一个大埔都唔得掂啊，系嘛？即系我而家谂翻起咧，当年即系我即系捉住呢个陈志全周围去，系嘛？而家又呢一个礼拜咧，都系要做呢啲嘢噶啦，冇办法系嘛？嗱，我哋嗰个街站咧，就由普罗负责嗰部分啦。我讲吓，就二月十九号嘅街站，即系听日啦，晏昼四点至六点就沙田街市，咁啊天琦咧就会出现嘅，咁咧我亦都会出现嘅 ，OK。晏昼六点至八点咧就沙田围站，咁啊天琦会出现嘅，我都会出现嘅 ，OK。然后咧就八点至十点咧就又系沙田围站，啊，咁呢个时间咧即系我可能会喺度，可能唔喺度啦就。咁啊，然后礼拜六啦，嗱呢个好重要嘅，大家一定要将呢个日子记住佢，就系二月二十号。嗱，晏昼四点至六点咧，大围站 D 出口啊，咁我哋又有街站啊。咁然後晏晝跟住就八點至十點就有個造勢大會嘅，呢、这個造勢大會喺沙田大會堂嘅露天廣場，即係嗰個八步梯嘅下面。OK， 咁咧呢個造勢大會咧，我就希望所有普羅嘅支持者、鬱敏嘅支持者、MyRadio 嘅聽眾係嘛，仲有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嘅支持者，全部都要出席噶啦。呢、这個就係個造勢大會，係二月二十號。晏昼即系晚上咧吓，八点至十点喺呢个沙田大会堂露天广场，即系白步梯嘅下边 ，OK， 咁大家就着蓝色嘅衫，我哋就要一片蓝海 ，OK， 输人不输阵啊，咁就佢哋有啲直翻咧，咁我哋而家又做咗一批直翻嘅吓，咁啊带晒啲直翻嚟 ，OK， 呢个就系造势大会。咁我哋會不斷喺個網上咧係咁碌嘅 ，OK？ 八點至十點造勢大會，大會堂沙田大會堂露天廣場喺白布梯下面 o k 咁之前就有街站，咁關於街站呢啲咧，我哋會陸續即係喺個網上喺我哋嘅群組裏面咧就會講嘅嚇。咁當然我哋自己有人去，不過點解我哋擺上網就話俾你聽，你方便嘅話又過嚟幫下手，就係咁啦。咁啊，禮拜日又有係嘛？嗱，未來。呢十日咧，即係其實都冇十日噶啦。今日十九號啦，咁即係差唔多啦，十日、十八號啦，十日。未來呢十日咧，我就會喺新東啊，即係幾乎每一日我都會出現嘅。每一日我都會有一兩個街站我會出現嘅。OK， 咁有啲人話：，你唔使開會咩？開會嗱，而家禮拜六咧就呢、这個 立法會財委會就加開會，嗱，聽日咧就唔使開財委會，又唔使開內會，但係財委會禮拜六咧就開四節，朝頭早到九點至夜晚六點鐘，啊，咁就係講高鐵嘅。咁我嘅估計就係呢一日咧都係表決唔到嘅，因為佢而家加開咗2月27號又開足一日，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我就會出現一下，咁我就跟住就去拉票嘅，我材料都有未啦，講埋俾你聽都唔怕，OK 好啊？ 喂，咁而家嗰個情況咧，你咁樣嘅即係高調支持梁天琦咧，係咪引致好多人都好恐慌？ 唔係，其實唔關我事啦。嗱，而家即係要咁樣講出嗱，我大家都知道嗱，佢哋而家抽我水咧，就話我都話呢個梁天琦冇勝算嘅，我真係話梁天琦冇勝算喎。不過而家成個本土派加埋我投入，就未必冇勝算喎，大佬。我話冇勝算嘅時候，係我冇參與嘅時候喎，大佬。同埋本土派未出現呢個空前大團結嘅時候喎，係咪？你搞清楚喎，係咪？而家至少喂，國師講咗嘢，城邦派係咪？熱狗、蘭花系係咪？喂，大佬，依家係一個空前大團結嚟嘅喎。是咪先？大家喂化財成建，唔係好似你啲契弟咁，直屌你淨係私怨行頭，係咪？呢個好清楚，大家睇到嘅喎。 而家城邦派同歸英派都係捧啊梁天琦， 全部都係捧就係全部支持梁天琦，因為呢一個議題，其實好簡單嘅。我即係上個禮拜四我講得好清楚，天琦喺度做節目嘅時候，如果冇發生初一、初二呢個事件，我係唔會參與嘅，講咗嘅啦。我亦都承認自己有包袱。認為唉，唔好同咪同你泛民又喺度反面，揾個人去選，一家又話戒票係嘛？我最唔中意呢樣嘢嘅係咪？喂，但係年初一嗰件事發生咗之後，你班吳家產係咁割席係咪啊？兩邊各打五十大板，我覺得必須要通過呢個選舉，令到呢一位年青人，喂，即係起碼喺佢而家受難期間，佢有啲鼓舞。呢個係我嘅立場。喂，我哋去即系话喺一个人，一个年轻人，24岁，佢而家俾人控暴动罪，系嘛？跟住老实讲，分分钟如果定罪嘅话，喂，就系咁先噶咯，坐监噶，系咪啊？呢个此其一，我哋系去即系话喺呢个年轻人遭受呢个苦难嘅时候，我哋加以援手。第二就系、是。呢个是对年初一呢一个事件的一个表态，所以我就落水了。不但止落水，我落水，系咪？仲有全部我哋嗰个系统阵营里边，全部都落水，系咪？我哋所有做嘅嘢，我哋公开嘅呢个节目，全部讲晒嘅，冇秘密嘅，唔系好似你啲吴家产咁捻鬼鼠嘅，系咪？我话冇得修改议事规则，就系、是、你就要拗，冇所谓咯。你个拗法就系、是，屌你咁政府议案。可以全部收起，俾呢個議事規則修改行先嘅，咁啊得。如果你講到咁就屌你啦，咁即係天下大亂啦，大佬。東區海底隧道嗰條法例唔使過，冚家產東區海底隧道塞成就封咗佢嚇。 喂，屌 你 有錢， 你識唔識嘢㗎？你哋喂，包括你梁家傑，我覺得人無恥就無敵㗎啦。你明唔明啊？喂，你可以咁撚樣講，我收到消息，跟住連李柱銘都話我收到消息會修改議事規則。喂，佢哋成日都想修改議事規則，我而家話俾你聽。唔系因为呢个选举，佢要修改议事规则，一路都想修改议事规则，不过不得逞啫。我而家话俾你听，喂，我坐喺议事规则委员会个反你台嘅大佬，仲有一去到呢啲地步，讲到话，哎呀，禁止你嚟拉布啊，甚至我以为可以罢免你，喂，呢个仲过分。我而我觉得佢真系即系为咗维护你个党友，一开始是非黑白不分。喂，大佬，如果罢免要三分二噶嘛，你老母揸个位有咩用啊？你而家攞三分一噶嘛，已经超过系咪啊？咪讲呢啲，你罢免要三分二噶嘛，你唔可以都噏得出嘅，即系等于系啲人讲系嘛？哎，要保住呢个关键少数啊！如果唔系23条过，扑你又加23条过半数就过噶啦。咪呢啲咪又系屌你咁全部？喂，即系人无耻就无敌嘅，去到选举丑态不露。系嘛？要有啲濕鳩政黨仲話係啊，唔可以俾周浩鼎贏，周浩鼎贏就變咗就係修改議事規則噶啦，係嘛？即係大家睇下而家情況係咩咧？25个泛民嘅議員對一個本土派嘅議員，屌你冇一個對你25个，你都嚇到瀨尿。 啊、你咪视人以弱啊！喂，老阿讲，梁天琦嘅票喺边度先？请问佢点样去戒你票？佢票喺边度啊？一阵间我会分析噶，攞苹果日报嗰段嚟分析啊！屌你，攞阿咖喱饭嗰段嚟分析啊！我解俾你听，梁天琦嘅票喺边度啊？你哋惊喺度赖尿？你惊乜嘢啊？你25个泛民议员，6个政党，系嘛？人力社民连两个激进派政党表晒态，系嘛？全票投俾呢个杨岳桥，系嘛？长毛讲明啦，投我长毛嘅，全部投晒俾杨岳桥。咁你惊条毛啊？哦，你即系惊你长毛嗰四万几票，吴家产唔领见咗三分二啊？咁你都好死啦，否福啦，系咪啊？啱唔啱？我觉得。点解会咁冇信心？对住一条僆仔会咁冇信心？呢条24岁嘅僆仔俾人告暴动罪，一个月之前冇人识佢嘅，到今日为止喺新界东大部分都唔识佢嘅，你惊佢咩咧？乜无耻啊嘛？呢个系喂，屌你六个政党恰一条僆仔，系咪无耻啊？唔好讲，但系选咯，都一定唔能够你选噶啦。如果赢得你嘅，你全部应该系否服呢廿五个人，呢廿五个泛民主派嘅议员全部应该否服。如果你俾佢赢到，啱唔啱啊？所以袁明明讲得冇错噶，你多票过杨岳桥乜都得，咁佢真系讲得冇错噶，屌你真系，系嘛？不过而家发觉可能有危险 咯。自从黄毓民落水之后， 我发觉而家有啲危机咯。唔系你要谂下，佢啲票喺边度嚟咧？梁天琦的票在哪里来呢？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公敌呢？被你们这样来打呢？哦，原来不是，有些人说屌你现在是打黄毓民打黄杨德，那你说的嘛，吴家产你又不说，又不是我选，现在将对双王的怨恨投射在梁天琦身上，什么人来的你这班道貌岸然着起对西装，屌你什么又煲胎，屌你什么 又代根，乜嘢人嚟噶？呢班屌你谂乜禽兽一样，为咗呢个位3-4个月嘅啫做。老实讲，退一步讲，就算俾周浩鼎赢捻咗，咁咪会变天啊？吓，九月要选过噶嘛？屌你啦！咩九月使唔使选过啊？九月民建联最少唔见两席，我而家话俾你听，喺呢度讲嘅黄毓民，新西唔见一席，香港岛唔见一席，乜嘢咁巴闭啊？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建制派一定少议席过俾呢个泛民主派加激进派同埋本土派。我讲嘅喺呢度。至于呢个本土派、激进派加泛民主派，唔加上即系嗰啲所谓温和激进派咧，究竟个比例点样咧？唔知呢、這个就未知之数。但系总数非建制派嘅议席一定多过建制派。我而家话俾你听，20席对15席。保守啲啊！所以你而家强调呢个议席咁重要，又修改议事规则，搞到你哋冇得拉布，系咪啊？我而讲埋仲可以罢免你，我屌你啦！咩你哋有拉布咩？系而家你先有拉布啫嘛，系咪啊？喺版权条例度，你哋从来冇捻拉过布噶嘛，亦都反对拉布噶嘛。喺呢个版权条例啱啱开始审议嘅时候。刘慧卿行出嚟话唔拉布噶嘛，咁唔紧要，你形势改变咗，咁你参与，我哋拍手掌高兴，系嘛？而家你讲咩啫？冇一样嘢讲得通嘅，系咪？屌你咪喺 Facebook 度打飞机，系嘛？即系佢哋好矛盾，一方面见到 Facebook 一片蓝海，屌你有咩牛底？另外一方面又话屌呢啲网上游魂，系嘛？呢啲唔系票嚟嘅，或者网民唔单系人嚟嘅，网民冇投票权嘅，啊！屌你老味，即系你有时睇到呢班人，我真系唔想讲啦。我哋就好努力，默默咁去做，帮呢个小朋友，系咪啊？因为佢而家即系喺一个最低嘅，即系一个处境度，系嘛？喂，前路茫茫，究竟会唔会俾人判坐监又唔知道。 将来可以 将来点又唔切嗱，佢而家老话讲梁天琦系一条不归之路，呢条路冇得行翻转头嘅。我哋即系做长辈嘅，我哋只能够扶佢一把，呢个系应有之义，就咁简单啫嘛。唉，所以 喂，鬱敏，你仲要睇一樣嘢喎。當年邊個修改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咪講撚咗九啊幾次啦，網上大把人講啦，已經係咪？你而家話投俾楊岳橋就維持18-17喺地區直選，咁咧佢哋要修改議事規則，分組投票，泛民都係贏，係咪？就阻到佢。如果楊岳橋輸，周浩鼎贏。就18-17，憲制派18，即泛民主派17，佢哋一提出修改議事規則，甚至唔經議事規則委員會議員自己提出，跟住喺大會度即係辯論，然後表決啊，咁佢哋就夠票過啦。咁但係個前提就一定要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因為佢係地區直選嘅選出嚟嘅，佢要落嚟投票，辭咗主席落嚟投票先得。我就唔相信。因为我不相信的原因就是修不修改议事规则对他们来讲是无关宏旨，我告诉你在现在来讲。还有这个会期得那4个月，加上开几多次大会有数得计。现在版权条例都未搞定，财政预算案又要5月通过。我当你财政预算案，难道财政预算案可以让路给你西即是这个议事规则啊，冇捻癫啊，梁家杰，屌你乜李柱铭，翻屋企瞓觉啦，屌你老母，真系啱唔啱啊？嗰个财政预算案唔捻过，俾你过先，系咪咁先？我喂，如果财政预算案要喺前面嘅，你要6月先至可以提，咁你唔捻识拉布嘅咩？啊？ 咁到时可能佢又唔参与拉布啦，佢 都屌你老，喂！仲喺度屌你老味出啲啊只花生啊咩咩我睇到啊屌你咩反驳黄毓民屌你老味你梁家杰做议事规则委员会副主席你扑街啦佢系咪？我再讲一次，如果建制派同个政府去做到呢一步，为咗修改议事规则防止拉布，然后将所有政府嘅法案让位俾你行议事规则表决先。我覺得屌你老母呢個政府就真係好撚好嘢咯！咁跟住大家啲網民好撚開心啊！版權條例又收翻， 即係懟冧咗個版權條例。 係啊！屌你版權條例又收翻，財政預算案又過唔撚到，係嘛？屌你老咩嚇？ 封東隧添啊，仲要 嚇？ 封埋東隧 啊！封埋東隧， 好大機會暴到全港大暴 動。過唔過唔到呢個高鐵？ 如果下一屆建制派攞到超過18-20個地區直選議席，我唔敢講。OK。而家净系讲呢几个月，点解要修改议事规则啊？屌你老尾，又系暗家产为捻咗个位3个月嘅，无所不用其极，卑鄙下流贱格，屌你老尾！即系呢一，即系真系，我真系估唔到你啲咁嘅从政嘅人，屌你仲话民主派，唉，屌你老尾，真系唔肯怪得而家啲后生仔唾弃你啦！休息一阵。